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千。今日似乎又衰多两千重了，把声已经变成咁样了，所以停更一日先，亦都有可能是两日，请大家见谅。